啊，无论是纪念刘老师，或者是说我们向老一代的音乐家致敬，嗯，也是希望他们这一代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，可以一代一代像我们这样慢慢的传下去。 就在2020年4月14号，著名的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在京离世，享年83岁。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音乐会，担任琵琶演奏的是刘德海先生的弟子琵琶演奏家李佳，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来合作的，献上对国乐大师的致敬和哀思。